声再把我召唤。山谷里传来一首歌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再次扬起帆，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。 好开心的歌哈，送给你，希望你的人生也像这样，虽然紧张，但是偶尔有一些轻松的时刻。下面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听友喜欢郁金香的笑笑，要送给老公的。他说：“我要谢谢我老公哈。”30岁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，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我老公姓白，他正在开车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 天是那么大，爱人是那么多，偏偏让我遇见你。 你是那么真啊，你是那么好，我曾怀疑我在做梦。 不再一个人啊，心事要漫漫长夜在一起，和你说着心，啊，海边迎着风，只要有你，我就安心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这一辈子都不后悔。陪你上山下海， 陪你黑夜白天，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。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掏心掏肺，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我要为你干杯， 我要为你喝醉，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 怀疑我在做梦， 不再一个人啊，心事有人听，

欢你。攒得越来越多就变成了爱，这份美好的感觉在这个夜晚呢，电波帮你放大了，希望你和你的爱人能相亲相爱，甜蜜一辈子。在这座城市里，甚至是在这个地球上，每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有的人越来越靠近，有的人越来越疏远，有的人为自己的明天在奋斗当中遇到了一些阻碍，有的人呢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成功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所以凯旋爱大叔这位朋友的妹妹，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被今天这件事情把你的信心打垮了。他说妹妹今天考试失败了，仅仅一分的差距，用了一年的时间等待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从小和差3岁的妹妹一起长大，无拘无束的童年因为陪伴变得那么美好，长大的我们有了烦心的事情，但是姐姐永远爱你，永远支持你，也那么宠你。和姐姐抢汤圆的小胖子加油哦。我在这里呢也鼓励你，因为在中考和高考结束之后，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贺电，还有一些尤其是那些参加复读的高考复读的朋友，他们发来的一年之后的成绩的变化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放眼整个人生来看，其实你不知道命运到底在这里埋下了什么伏笔，就像我们说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不知道再经过一年的努力你又会遇到什么，认识什么命中注定的人都有可能。老天不会无缘无故地考验一个人，所以呢请拿出信心继续面对吧。把这首歌送给你，给未来的自己。对啊，为了让未来的自己不会遗憾，不会后悔，那现在呢就应该全力以赴。失败没有关系，年轻的时候我们输得起。希望你因为这首歌而充满了力量。好啦，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转个身听听资讯，下半时段继续来帮助你，以后见喽。 80多年前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和儿童有关的活动图书资讯。被誉为儿童戏剧界奥林匹克盛会的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8月18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，来自五大洲4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代表团、演出团以及儿童剧院、艺术机构负责人和戏剧节主席、总监等500多名代表将参加此次艺术盛会。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50多场。这是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从196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。绘本作品《长草岩团子》这只梦想是毛茸茸的昨天暖心上市。表情包《长草岩团子》的创作者腿利斯现身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历程。这个绘本是2013年诞生的卡通形象《长草岩团子》的首部绘本，暖萌系治愈的故事以一个长达7天的梦想巡游为主线，绘制了一幅囊括四季变化、昼夜更替的美好画卷，对应着人类世界的一周七日。原创作者对于新书中梦想主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他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正视一下自己的梦想，努力去实现，而不是半途遗忘或者是放弃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电台点歌节目。谢谢你们此刻在听，更谢谢你来点播。孟泽如是我闻，他说听了很多年节目了，我也终于有了女朋友，我爱她，就像北京今天傍晚的天，浓烈到让人内心澎湃，表面却清淡而幸福。我想为他送上一首歌，就是陶喆的《就是爱你》，希望我们能一路走到白首，为你们高兴。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我也可以付出一切，也不会可惜。 终于有了他，终于可以知道有些歌曲与自己有关了。这首歌呢，就是我的听友孟泽要送给女朋友的，真心为你高兴啊！他自己也说了，听了很多年，终于有女朋友了。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人士，请相信这档点歌节目是很有魔力的，一定会让你也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我的一位女听友的男友要点播的。首先呢，我要谢谢你啊，这位叫做 Frontier CCT CCY 的朋友。他说我是刚刚路转粉的，其实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，我觉得我还有点不太适应，因为我更喜欢听和你们说是听友的感觉，谈不到什么偶像和粉丝。他说源于最近在一起的我的他，他是你十年的老听众了，原谅我的爱屋及乌，所以呢很想点播一首歌来见证我们的爱情。爱听点歌节目的女听友，谢谢你，你还给我带来一个男听众，真的希望你们一直一直的保有这份美好的感觉。人海茫茫，能够遇到一个珍惜自己的人很不容易，而且一生中能心动的次数真的非常少，这一次到永远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。一次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，的想要世界还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全部的心跳。 眺望，随你跳。 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这么多半价？ 啥半价？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，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，除味五折装全家， 真便宜，咱们去苏宁吧。 活动详情店内。 晚上9:45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爱的更久点，今天晚上送出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咪喵米酱朋友，他最近总是失眠，他想听到一首安心安神的歌。他说世间事物千千万，希望能守住初心。好吧，早点回家洗个澡，如果说真的是很难入睡的话，可以喝点牛奶，如果小酌一杯红酒的话也会有一点效果的。祝你能够今天晚上好梦。最后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小亮朋友想听到的，早点回家，南宗女友姐。 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，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，光亮亮面大大，还替时光被原谅，前半半脸强强，白发靠我们欣赏，生命很长，美好或者悲伤，细数也数不完，日子很短，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。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，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。长相，时间的墙从他们的 伸手找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。心宽宽，云晃晃，牵手的步履成双，天茫茫，月苍苍，你们的流语回荡，笑盈盈，声缓缓，镜头前的路暖暖，泥土中央，屋瓦顶上。 盛夏八月，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，在